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漫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4回，谢之方越想越觉得此计甚妙，林轩是和他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最是知根知底，性子虽然闷了点，嘴巴也毒，却没什么坏心眼，家世过得去，长相端正，不近女色，这些都是数得着的好处。林轩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变得阴沉沉的，隐隐发黑。他一把甩开谢之方的手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啊，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，昏了头了。 他这么说，谢之方就不高兴了，挑着眉毛跟他理论起来。 我姐姐有什么不好？配个王孙公子都是使得的，难道还辱没了你不成？说句不中听的，要不是前有狼后有虎，实在拖不得，这好事也轮不到你头上。 我没有说姐姐不好的意思。 林轩支支吾吾了半天，脾气有些暴躁了。 姐姐就是姐姐，如何能娶进家里做娘子？ 他最后这句话阴差阳错催动了谢之方心中魔障，他根本不知道谢之方有多么羡慕他。不只是他，画卷上的每一个男子都令谢之方眼红嫉妒，这些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求娶姐姐，向她表达自己炽热的爱意，只有他不能。不止不能，连想一想都是种违背人伦的大罪过，谁让他也信了谢呢？见谢之方脸色不好看，林轩犹豫了一会儿，缓和了语气劝他。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可婚姻大事也急不来，还是慢慢先看着吧，也多问姐姐的意思。 阿轩，你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我姐姐了吧？ 林轩愣了愣，迟疑地点了点头。 是有很多年了，你母亲病逝的时候，我跟着父亲过来吊唁，在灵堂见过一回，那之后便没有再碰过面。 便是姐弟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，他亲自去迎接，谢之真也恪守规矩，严严实实戴着帷帽，并未露出真容。 你要是还是我兄弟，就和我姐姐见一面再说，此事我来安排。 林轩带要拒绝，见谢之方倔脾气上来，一脸固执，知道跟这样的混世魔王讲不通道理，只得先答应，同时颇有些紧张地提醒他。 先说好，见是可以见，你可别把这消息漏给我父亲母亲知道，不然的话我立刻跟你绝交。 林轩的父母觉得他脾气太差，性子又太古板，生怕他将来讨不到媳妇儿，这阵子正托人四处打听合适的名门闺秀，愁得了不得。他们若是知道谢家有意，必定会欣喜若狂，说不定明日便会请媒婆登门，将婚事敲定，连个说不字的机会都不给他。能娶到媳妇儿就不错了，对方还是一位尊贵非常的县主，又是太子太傅家的女儿，他还挑剔个什么劲儿呢？林轩一个头两个大，被谢之方强留在家里用了午膳，食不知味，欲言又止。若是相看过后，谢之真不嫌他年纪小，真的点了头，他却继续态度强硬的拒绝，难免会伤了谢之方的颜面，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可勉强答应又违背他本心，也对不起谢之真，真是进退两难。林轩想来想去，决定在谢之真面前表现得差劲些，无理些，最好能叫他心生反感，这样才能不伤和气。用过午膳，谢之方带着林轩坐船来到湖心亭上，又派下人去接谢之真，只说是他请姐姐喝茶，让姐姐务必赏光前来。半个时辰后，谢之真着一袭白色曳地的广袖流仙裙，裙摆上用银线绣着栩栩如生的寒梅，手腕铜色披帛，头戴珠玉步摇， 清丽素雅恍若神仙妃子，在几个丫鬟的簇拥中下了船。谢之芳上前迎他，接过青梅手里的点心盒，将丫鬟们打发回去，道： 姐姐这里有我，你们自去玩你们的，不必在跟前伺候。 琵琶这两日告假归家，余下的小丫鬟们都是性情活泼的，闻言笑着谢过了少爷体恤，手拉着手一同登船回去。谢之真不知弟弟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，笑道：既要喝茶，为什么不去我院子里啊？母亲刚刚送了几两明前茶过来，我尝着味道极好，你那里有没有？谢之芳引着他上了石阶，直往亭子里去，答道： 自然是有的，母亲向来一碗水端平，从来不会短了谁的。之所以请姐姐来这里，是想让你见个人。 啊，见谁啊？ 姐姐莫慌，这人你也是认识的。 谢之芳冲亭子那边喊了一声： 阿轩。 林轩早就站在那里等候，正打算躬身行礼，待看清谢之真的模样时，表情瞬间凝固，显出几分呆愣神气。但凡世间男子，能对谢之真的美貌视而不见者寥寥无几，他这反应也在谢之芳的预料之中。他心内又是得意又是酸涩，暗骂林轩口是心非，刚刚还义正言辞的拒绝，这么快就打了脸。谢之真隐约猜到什么，哭笑不得。谢之芳不管不顾地将他推进亭子里，和林轩在一处站着，自己胡乱找了个理由躲出去。 姐姐且在这里稍坐，我去湖面上看看有没有莲蓬。阿轩，你照顾好姐姐。 现在才是初春时节，哪来的莲蓬啊？林轩呆呆地看了谢之真好一会儿，方才回过神，有些尴尬地请他坐下，道： 姐姐与阿唐长得有些相像。 虽然并非亲生姐弟，许是在一起待得久了，神韵和气质如出一辙。一个柔美清丽，另一个英气逼人，皮相都是一等一的好。若谢之芳做女儿打扮，想来也是一位颠倒众生的绝代佳人吧。谢之真含笑点了点头，待她很是亲切。 数年不见，阿轩弟弟长高了许多，有些大人的模样了。阿唐性情顽劣，总喜欢在外面胡闹，有你在旁边拘着他，我和母亲在家里也放心一些。 姐姐太客气了。 林轩挠了挠头，坐在他对面烹水煎茶，又打开点心盒子，将金丝枣泥酥和裹着玫瑰豆沙馅的青团摆了一桌。也是何该有事，林轩弯腰给谢之真倒茶的时候，一直贴身带着的吊坠不知怎么从里衣中滑落出来，在半空中晃了晃。那吊坠做工精致，通体剔透，雕成一座白玉观音，眉目慈悲，和谢之真的神态颇有些相似，正是谢之芳12岁生辰时母家众多长辈们送来的贺礼之一。谢之真记得弟弟当时十分喜欢，后来不慎遗失了，还翻箱倒柜找了许久。林轩意识到露了行迹，忙不迭地将玉坠塞回去，惊慌失措地看了谢之真一眼。谢之真微微垂着头，捏了块枣泥酥托在帕子上，神色沉静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出其中端倪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